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我有一朋友啊，从外国回来，跟我说了件事儿，说那回啊，他上一个小学听这个州长讲演，什么题目呢？爱国主义和我们的国家。小学生走进会场的时候啊，人人是喜气洋洋的，州长特别高兴，对小学生们表现出的这个爱国热情特别高兴，所以演讲之前呢，特意先提一个问题，同学们，今天你们为什么这么兴奋，这么高兴啊？有一个小学生站起来说了，州长，因为要听您的演讲，我们今天就不用上那些讨厌的历史课了。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听到这儿啊，我就不知道这些学生是真爱国呀，还是假爱国了。有时候这真真假假确实很难分辨。不过小何告诉佳佳，他是一个说实话的人。 那回啊，我去参加一个宴会，一个那个浓妆艳抹的女士啊，让我猜她的年纪。你看这照片里边那个第三排第六个那就是她。 哦，要我看这人怎么也得五十多了吧。 我当时跟她说的呀，女士，您的年纪啊也就才三十出头。 长这样能是三十多岁？ 嘿，这我说完这话，那女的笑的是合不拢嘴儿。她说呀，哎呦，您真是可爱呀。我说您怎么能猜得这么准呢？能一下猜对我年纪的人呀，您可是第一个。 啊，你快说说你怎么判断出来的呀。 我说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每当有女士让我猜她的年龄的时候，我总是只猜她实际年龄的一半，所以啊才能猜得准。 我都不知道你这话是实话还是假话了。 实话。听着啊，后来啊，我和另外一家公司的女主管聊天的时候啊，她突然说了一句，你知道吗，我和我妹妹加起来一共才五十岁。 啊，他们都那么年轻啊。 不了解情况的人啊都这么说，但是我对她说的是，您把这么一个小妹妹丢在家里，能放得下心吗？ 哎，小何啊还真是一个说实话的人，只是这实话说的确实让人不喜欢听。就算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一些虚情假意的话，那也是不好的。要是两个这样的人遇到一块儿，又怎么样了呢？下边一块来听听牛群、冯巩、孙小梅表演的相声《有话坐下说》。 一进入21世纪啊，这个喜事是一件接一件， 而且还都是大事儿。 你就首先说吧， 嗯， 申奥成功， 没错。 大运会胜利闭幕， 中国足球队连胜两场， 牛群冯巩联袂现眼。 这都国际大事儿，知道吗？ 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气儿啊，怎么就这么顺？ 我不关心顺 啊， 我看什么什么都顺眼呐。 啊，就说现场吧， 嗯， 现场的观众朋友， 嗯， 我看着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， 没错， 一个长得比一个年轻， 没错。就说第四排那大姐吧， 啊， 就穿那个裙子的大姐，以前给我的感觉怎么也得40了，今天我仔细一看，哇，29。我这人嘴直，我就怕不怕您不高兴，我跟您说吧。 哎，就那位大哥， 嗯， 我昨天看他那生活水平，充其量刚着手解决温饱问题。 那可不。 今天一看， 嗯， 哇，亿万富翁啊！哎呀，我这人说话难听啊，我还不怕得罪您。 你就说那个主持人孙小梅 啊， 以前给我的感觉就是亚洲屏幕的主持人，今天我一看，哇，中央台台长。 孙台长，我什么时候跟您单独汇报工作呀？什么时候？ 侯月文，侯月文在我们这圈里我都叫猴哥呀。原来我一看猴哥，怎么看怎么像胡同串子。 哎呀，今天一看铁道部副部长。哎呀，侯部长，通往英国的那个铁路什么时候开通啊？ 开不了的吧？以前牛哥呀，衣冠不整，邋里邋遢，怎么看怎么像活济公。今天我一看，哇，还珠格格。牛格格， 过去我看冯巩啊，这个脑袋这个大呀，严重的比例失调。今天我一看，这哪是脑袋呀？这是刚刚收回来的宇宙飞船的冯飞船。 收回来还麻烦了，还啊？这是冯巩，咱不开玩笑，说点正经的。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个德艺双馨的演员。我还听说评是谁，就给是一套三居室的住房。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。那肯定是你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， 你是名副其实才貌双全。 不是德艺双馨。 不是你，咱不能看这个个别的，主要看全体的、总体的、全面的。 哎，说句心里话，这套房子它就应该是我的。我是说这个这套房子它应该是你的。 哪里 它门都没有。我怎么一坐下老说错话？ 哎呦，明哥，别提他没说错话，说的完全正确，太对了啊！这套住房就应该是您的，从各方的综合素质来讲，踏踏实实，这住房就应该是我的。牛哥，我这什么嘴的？ 我的意思是说， 这套住房就应该是我的。 哎，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 我得拿它试试。 冯哥，说老实话，这套房子归你呀，这是有充分根据。 那理由太充足了。 你相声说的太好了。 您不光相声好啊，您摄影还好呢，您都办了影展了。 你看了？ 太看了。那我们那个影展办的，从美学上来讲，那叫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听起那名字，牛眼看家，还不如叫狗眼看人呢。你不叫属牛吗？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，我还属鸡呢，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，那能看吗？那个最可气的，放着相声不好好说，非要到什么养牛大县当那个副县长，难怪业内人士无不感叹地说，哇，牛群同志在县长里相声说得最好，在相声界人家摄影最棒，在摄影界人家牛养的最多呀。 哎，我怎么一坐下来就说假话？ 不是， 一点假话都没有。说老实话，冯巩，我对你是心悦诚服。 真的， 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啊，关键你涉足影视界了。 您看了？ 哎呦，谁不看你电影？一直观众对你什么评价？ 什么评价？ 大家说冯巩演电影最大的特点。 您讲，演谁不像谁？哎呀，那演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怎么演？我比他强啊？ 你不就演个那五吗？我要演，我演这六。 你埋伏我暴露， 你站直别趴下，我躺下就不起来，你没事偷着乐，我有事明着哭，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。 我一坐下也是老说错话。 怎么回事？ 我跟你说，这套住房咱都别要 啊， 应该把它让给姜昆大哥。 姜昆比咱的资格老， 姜昆比咱贡献大，这套房子要是给了姜昆，那咱俩还不得憋着死。资格老他不一定人格好，贡献大不一定房子大。再说姜昆身上多少毛病大伙都知道。 哼， 首先说 对 巴以冲突，那就是他挑起来的。 没错， 就是他干的。 那个阿拉法特他见过吗？ 这上海见过好几面的，当初阿拉姜昆、阿拉牛群、阿拉法特嘛，上海那边见的，是不是？再说，美国那个 NMD 导弹防御系统，就是他给策划的。 没错， 有人家小布什信他的。那这个中国旅客到日本的机场，受到非礼，那日本人就是他舅舅，真的。前些日子南方办那个有毒大米，我听说倒的最多，就是他外公。 你说团里人说信吗？这么说 甭管了，先给嚷上去，他那房子就吹了。就这么说，这套房子那就是我的。姜昆的。 冯巩啊， 好人。 你好人。 我跟冯巩这是多少年了，最大的体会，冯巩正派。他对朋友对领导都一样，我从来没见他 请领导吃过饭，没错，我这么些年了，我没请过一个团长吃过一顿饭， 这个我可以证明， 对吧？ 他从来不请领导吃饭， 对了， 光请领导桑拿。嘿，哪位领导？现在团长多了，哪位团长？你要说请他吃饭，没工夫；要说请桑拿，奔哪儿去？ 来，谁啊？ 哟，团长啊！哎呦，你说什么？我得意？哎呦，团长，我有什么得意呀？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， 那病全是装的。 团长，我曾经资助一个失学儿童500块钱， 那孩子是我外甥。 团长，上次我父亲病危，我都没赶到医院去看他。 那不是我亲爹。 团长，上次您家玻璃碎了，是我亲自给安上的， 那玻璃就是我碎的。 干什么你啊？团长啊，团长，你可都听见了吧？其实得意伤心对于我来说不在乎， 你要是不给我，我跟你玩命。 团长，那套房子我真是无所谓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。团长，我还告诉你，我可不是吓唬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，我只要贴上你，接下来就是一层皮。你是茶，我是水，我泡你；你是树，我是藤，我绕你；你是油，我是灯，我耗你；你是锅贴，我是饼铛，我烙你；你是玉帝，我是孙猴，我闹你；你要是不给我房子，我天天写匿名信，我告你。哎呦， 我怎么都没说出来？这叫什么人呢？这叫 啊啊！班长，你说什么？您把分给您那套住房送给我们俩。 嗯，那这么说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。 团长说的都是真的呀。 那我们俩也忒不是东西了。 才知道啊，这个牛哥跟巩哥，你们两个就是，你看看，做人就得要表里如一，可不能阴奉阳违。 是是是， 你们俩真是应该好好的改改原来这毛病。 没错，谢谢。 其实呢，我跟我们很多的观众一样啊，原来非常喜欢你们俩的相声。我每天下班忙了一天，一回家啊，一打开电视机，只要一有你们俩的节目啊，我就马上坐下一看，我从来也不乐。啊。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快乐合家欢，笑声响连天。我是韩健，和小何一样啊，佳姐也是一个不说假话的人，不过呢，她却认识一个爱说假话的同事小王，而且还是半天云中拍巴掌高手。现在咱们再来听听佳姐是怎么描述这小王的吧。 不能说假话，不说假话就对了。你要是跟我们单位那小王一样，成天谎话连篇的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。 和小王一样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 那天我去冷饮店的时候，正好遇见小王和一女孩正聊天呢。我一看那女孩不是小王的女友啊。 不是小王女友？怎么回事啊？ 我一问才知道，小王跟女朋友约好的一块吃饭，碰巧在这儿遇见了他的前女友，两个人就在这儿聊起来了。 那可别光聊天忘了时间呀。 可不是嘛，他还真就聊忘了，已经晚了半个小时了。 哎呦，这下小王可惨喽。 哎，第二天我问小王昨天怎么样啊，他说出门之后他看到隔壁有一点白灰，就往手上涂了一点。 涂白灰干嘛用啊？ 他见女友之后说，我来晚的原因啊，是我路过冷饮店见到了以前的女朋友，就跟他聊了半天。 实话实说了？ 嘿，他女友一听就说，真的？你敢？等一下，你的手怎么回事啊？你明明去打保龄球了，还撒谎骗我。 哎呀，要是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，不知道您会怎么想。反正我是不喜欢和 假话不离口的人来交往，因为朋友之间呢，就是得以诚相待，要不怎么是朋友呢？对于演员来说，要是台上台下的表现各不相同，那他也很难找到合作的朋友。下边咱们一块来欣赏冯巩、郭冬临、陆明表演的小品《台上台下》。时间关系进行了删节，您谅解。 哎呀，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？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，我冤不冤呢？我什么时候唱的？竹板这么一打呀，跌的咱们不垮，咱们垮一垮，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，中国足球队呀，亿万人牵挂。几代人前赴后继，青丝变白发，哎，进入世界杯，我看谁都不可怕，甭管巴西、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，咱们都不服他，场场替他们3-0，大伙儿说好吗？ 好， 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我本来想跟您说说话，怎么变成快板了？冯巩跟我比，哎，天上地下，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？他音儿也唱不准呐，声音还沙哑，就好像那个北极熊，他吞了个冰疙瘩，吐也吐不出，咽还咽不下，急得他是抓耳挠腮，只好弹吉他，就像弹棉花。不信您听着，他这就来了。谁家有棉花，赶快送给他。 啊，朋友再见，啊，朋友再见，啊，朋友再见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，请送我一支美丽的花。 朋友们，我们唱的好不好？好什么呀，一个送花的都没有，哪么送点棉花呢？ 巩哥，棉花弹的真不错，这歌唱的真不错。 你真听话，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。 真的 啊？ 哎，交给我了。 哎，干嘛呢？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。 哎，冬临， 他干什么去了？ 拉选票，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，跟卖唱似的。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想死你们了。其实一点都不想，不信你听着。好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大家好吗？ 哎，人家没说想死你们了。 这一年工作很忙吧？我想死你们啦！这一年你没白辛苦，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。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，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。人人都为奥运添彩，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。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，再去了耳朵，那就是冬瓜。虽然他人长得很丑，但责任并不在他。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，那就是他不对的啦。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。 谢谢朋友们，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，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。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。 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是剧场休息，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，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。 你可曾想起了我？ 大灰狼来了。 如果你真承受不幸，请你告诉我。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记起了我？如果你有心啊， 你有新的彼岸，请你离开我，我请你离开，你快点离开，说你呢还不离开，离开我。谢谢， 甭谢， 谢谢， 不用谢， 谢谢， 不用谢。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。 我听见你开， 我就不离开。 行了，让你开，行了，行了。干什么呀你？他不离开， 我就不离开。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？就你们这种表现，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？台上台下表里不一，人前背后相互拆台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，就你这样。能选上吗？ 选不上。 选不上还争？ 这不都习惯了吗？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 改。 怎么改？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。 哎，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。好，快。 我叫王小英， 我叫麦麦皮， 今年都是18岁呀、啊，个头差不离，个头差不离。同志们都说我俩真像一对亲兄弟，亲家亲兄弟，一对亲兄弟。 反了。 怎么样、啊、我们团结一致吧， 对，我们亲如一家吧，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。 好，朋友们，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，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。 好，朋友们，哎呦，人家那手风琴拉的，哎呦喂， 神玩意儿啊！ 啊，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风琴拉的，哎呦喂， 真不是玩意儿啊， 我们老毛病又犯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冯巩、郭冬临、陆明表演的小品，叫《台上台下》。有一天呢，佳佳看见小何把一摞钱放进这鞋盒里，问他这什么意思啊？小何就解释了，说为了防备咱们家呀出什么意外。这佳佳就不明白了，问他你这全是1块5块的，加一块也不到50块钱，有什么意外能指上这些钱呢？小何说：“那当然了，你比如说我这个酒喝完的时候。”好了，希望大家在生活里头都能做到实话实说，不说谎话。好了，关于小何一家讨论真实与谎言的故事啊，今儿就先听到这儿。最后呢，为您送上这首张雨生演唱的《口是心非》。这里是快乐和家欢，主持人韩健，代表编辑小新，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口是心非，你深情的沉默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，痴人梦话，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。星火燎原，我热情的眼眸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，霹雳，你绝情的放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于是悲欢起落，人静默，等一等，这些伤会自由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于是悲欢起落，人静默，等一等，这些伤会自由。